最近市里不太平，除了黑狗之外，流入的毒品越来越多。沈军报请了联合行动，连续一周的时间，郭林他们都是四处的扫场子，什么夜总会、俱乐部、洗浴中心、 KTV， 连不属于缉毒组的耿伟都被抓来帮忙了，一群人累得像死狗。 妈的，再这么搞下去，毒品没被消灭干净，我就先入土了。我说沈队啊，你有点人性行吗？ 趴在后座上懒得动一动，耿伟怨声载道地哀嚎了五分钟，也没能引起前面沈军的注意。郭林从倒车镜看他一眼， 我说你能不能别那么怂啊？ 怂？我一外族的，被你们当成缉毒犬使唤，还不给口粮，我这样的还叫怂？你见过真汉子吗？ 耿伟光嚷嚷也不起身，他对着倒车镜里的郭林比了个中指，终于成功的让沈军开了口。 你少侮辱缉毒犬，比你好使多了。 不过走了六个地方就阵亡了，每年年底的素质考核他到底怎么过的？眼看着马上又到了一个目标地点，沈军示意郭林靠边停下，转身掐了耿伟一把。 死了没有？ 哟，死了死了死了。 后座上的人一声惨叫。 死了就给我尸变，还有五个目标要走，少耽误时间。 耿伟心不甘情不愿地从车里爬出来，被沈军一把推到前头。郭林抬头看了一眼这家金碧辉煌的会馆，想到背后的老板就觉得头大。 组长，这家我不进行了吗？ 沈军还没开口，旁边耿伟不怀好意地凑过来。 哟，怕你未来岳父被你出晦气，回头不给你零花钱啊？ 你丫少废话，没影儿的事儿别一天到晚瞎嚷嚷。 人家都非你不嫁了，你这是要始乱终弃啊。郭林，我以前都没看出来你是个这么混的主啊。 耿伟似真似假的骂了两句，沈军在旁边没吭声。这家高档会馆是少东开的，说起来还真都是熟面孔，只不过从立场上来说，他们谁都不愿意再见到谁。沈军半天没回音，郭林也知道自己跑不掉了，他叹口气，硬着头皮跟沈军和耿伟一起进了会馆。少东是北上的商人，据说最早的生意都在南边，是做家具起家的，后来发展的越来越大，渐渐的也就涉足到了娱乐餐饮这儿。旗下的迪克会馆在他们市里一共开了3家，东边这是最大的，出入来往的人龙蛇混杂，什么都有，一直算是他们盯着的重点目标。只是少东这个人手腕太过高明，他们一直也抓不到什么正式把柄，交锋四五次，他们警方就没讨到过什么便宜，尤其是还赔上了他们队里最出色的一名刑警。想起那张脸，郭林的心情更差了。三个人走到前台亮了一下证件。 林姐， 服务小姐显然已经很习惯这种情况了，礼貌地笑笑。 请稍等一下，我叫我们经理下来。 但是刚拿起来就被沈军按下去了。 不用，我们自己上去找。 但是你们这样是没办法乘电梯的。 这个会馆的全部电梯都需要刷卡才可以启动，也就是会员每个人配好的会员卡。 哼，你跟我们一起上去不就行了？ 服务小姐没想到她态度这么强硬，一时间两方有点僵。就在他们几个耐性快要告终的时候，电梯那边下了一个人，而且是郭林最不想见到的人。 郭林！ 少奇惊喜地扬高了声音，快走了两步过来。 你是过来找我的吗？ 一边说一边手就挽上了。郭林睁开也不是，任由他挽着也不是，一时间尴尬在那里。耿伟在旁边脸色微妙地笑了笑，沈军则是皱起眉。紧跟着少奇下电梯的就是少东，他见郭林他们竟然一点都不意外，端着一张客套的脸孔。 几位警官，这是公干还是私人来娱乐的？ 爸， 少奇责怪地看了父亲一眼。沈军看着局面就知道他们这次又慢了一步，脸色不怎么好看的轻哼一声。 哼， 你们这会馆，我们警察怎么消费得起？ 沈警官这话说的真见外。你们要真愿意赏光，酒水全免。 少东说完，动作轻缓，但是强硬地把少奇拽过来。 你没看到警官都很忙，别添乱了，走吧。 但是少奇还不太乐意。 我想跟郭林多待一会儿。 我在执勤。 郭林这时候终于把胳膊掏出来。少东冷淡地说了这么一句，然后越过郭林他们，带着两个保镖就这么出了会馆。耿伟看着少东嚣张的背影，觉得牙根直痒痒。少奇见少东走了，反而不敢缠着郭林了，只能不太舍得叮嘱周末的约会，然后一步三回头地上了外面少东的车。看着加长轿车就这么扬长而去，沈军皱紧眉头。 少东，我早晚会摸清你的底。 而郭林只觉得头疼得要死，心情恶劣到了极致。将所有预定的目标都扫完，意料之中的一无所获。沈军给了他们6个小时睡觉，但是郭林连一点睡意都没有，从局里出来往外溜达，不知不觉就又走到那家他经常跟乔家约了见面的米粉店。这个时间里头基本上没人了，他推开门的时候显得动静特别大，就靠墙边上有个男人在埋头吃，只一个侧脸郭林也认出来是乔家。 我操，怎么这种地方都能撞见。 乔家倒是吃得心无旁骛，直到郭林坐到他旁边才皱眉抬起头。 这里地方难得这么多空位，你干嘛挨着我坐呀？ 你耳朵还能当眼镜使啊？ 你不知道你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警察的味道吗？ 乔家嫌弃地看了郭林一眼，乔家转回头继续吃他的米粉。他陪着黑狗那个混蛋折腾到现在，一肚子酒精吐完了，难受得要死，再不垫点，明儿一准挂在床上。郭林点了份常要的米粉，然后侧身靠在边上。 我以你对这东西深恶痛绝了，原来还吃得下去。 馒头老吃也上瘾，我这叫饥不择食。 这家店是老字号了，开了10几年，我也是朋友带过来吃的。 以前来的比现在还要频繁一些。谁让小警察本来也没有多少选择权，午饭都是既便宜又快的。这地方离他以前的所里不远，经济实惠。乔家吃完米粉灌了两口汤，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咂了咂嘴。 你老实说吧，这家店是不是有你股份啊？名字都起得叫郭家米线。 他旁边的警察翻了个白眼。 哎，你倒是没说郭林是我家开的。 你倒是想趁吗？家里开这么大的连锁还出来做警察，除非脑子进水了。 两个人正掐着，老板把郭林那份端上来了。乔家放下钱起身要走，结果被郭林一把拽住。 陪我吃完呗。 乔家跟看怪物一样的瞪着他。 我操，你接下来不是要跟我谈心了吧？ 他们两个哪儿都挨不上哪儿，没打起来纯粹是因为袭警这罪名不小。乔家对郭林是一见生厌再见痛绝，少说两句话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，但是郭林就是不撒手。乔家沉默地戳了半天，最后别无选择地坐了回去。心情不太好的警察一般都比较记仇，没必要，他还是别自找不痛快。